慢一点才有温度，让心跳慢一点。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提起来，你可以待在安静里，不用急着有反应，不用急着恢复成很有精神的样子，先让身体留在他觉得安全的节奏里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快一点，不用再因为自己还慢还近还没热起来就责怪自己，先把那份逼迫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安稳下来，心跳慢一点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